拥挤人群里，哪一个是你？ 归来的鸿雁诉说着别离，就连风儿也偷偷的想你。 入睡的思念就像温柔的细雨，走过了四季不见你归期。 飘零的落叶忧伤着美丽，就连那白云也落下泪滴。 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陌生的城市只留下我哭泣。 模糊的双眼常把别人看成你。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？想你。 亲爱的，不知道现在的你好吗？是否也会像我想你一样的想着我？如果风儿能带走我的思念，他会告诉你我想你。 三月的细雨像醉人的恋曲，拥挤人群里哪一个是你？ 归来的鸿雁诉说着别离，就连风儿也偷偷的想你。 入睡的思念就像温柔的细雨，走过了四季不见你归期。 飘零的落叶忧伤着美丽，就连那白云也落下泪滴。 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陌生的城市只留下我哭泣。 模糊的双眼常把别人看成你。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？亲爱的你究竟去了哪里？ 缠绕在我心底。 亲爱的你到底在哪里？ 想你。